了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的治理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近日约谈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深入了解培训机构落实四不委专项治理通知精神，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情况。在约谈中，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将对照通知中指出的六大类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一改整改落实，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在法律和制度轨道上开展培训，努力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此外，为了深入各地了解开展专项治理的工作情况，教育部已经派出了七个督查组，吩咐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的督查，进一步压实地方责任，确保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效。北京35中日前启动了志成英才计划，学校为24名学生现场颁发了录取通知书。这一新的计划项目将致力于培养35中的拔尖创新人才，运用全新的课程方案、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据了解，35中志成英才计划一共包含了两大项目，今年成立的志成国际英才实验班和成立于2008年的六年一贯制项目班，并聘请了中科院专家进行首席指导。暑假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也是儿童意外伤害高发的时段。最新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率呈波动下降，但意外伤害一直是青少年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对此，专家表示，不要把儿童单独滞留在不安全的地带，成年人对儿童加强监护是防止儿童发生意外危险的重要措施。记者从东城区卫生部门了解到，该区中小学生的肥胖检出率居高不下，儿童超重、肥胖、营养不良和视力不良以及心理问题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超重和肥胖的问题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关注。为了促进学生健康素养的提升，东城区关爱幼儿健康成长行动启动，在两年内计划了解东城区3到6岁儿童肥胖以及其他相关危险因素的状况，提升幼儿家教观念以及行为的技能，培养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东城区将模拟建立3至6岁儿童的控制肥胖的工作模式，建立有效的干预工作机制，辖区的44所幼儿园将全部参与。炎炎夏日，高校招生的比拼也是如火如荼，有的让学生学姐、学长学姐送祝福，有的借盟重糗翻牌，还有的摆出了龙虾品鉴会吸引考生。热闹之际，某职校创业学院副院长的喊话却有点雷人：创业3年当老板，让那些考得比你好的同学为你打工。此言一出，旋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学校终究是学习的地方，创业与学业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知识需要实践来印证，实践又需要知识做指导。在象牙塔里的端正心态打好基础，未来的舞台足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无论是高校还是职校，这个核心都不应该改变。第四届京师哲学暑期学堂10号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学。这届暑期学堂以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34名国外学员将和9名国内学员共同开启一段儒家韵味十足的文化学术之旅。课堂教学活动除了学术讲座、小组沙龙之外，还将开展实地的考察、文化古迹观摩等文化体验活动，中外学员共同开启儒学之旅，感受儒家文化。 好，最后再来提示大家一条消息，2018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那么2019年的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每年高校自主招生都会吸引很多考生的关注，如何能够准备自主招生呢？那么参加自主招生的必须都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吗？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呢？面对这些自主招生备考的误区，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的讲座。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请您尽早的拨打电话进行预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王处长您好。 嘿，您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周威。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首先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隶属于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学院1982年建校，目前为北京市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学院设有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党校，承办首都政法综治网，不仅是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的司法辅助人才培养基地，也是首都司法干警培训基地。在办学过程中，学校坚持立足北京服务政法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更新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强化内涵质量建设，突出立德明法、重能强技的人才培养特色。在培养司法辅助、基层法律实务工作、中高层次安保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建校36年来，学院已为政法行业和社会输送了近3万名合格毕业生。学院传承政法行业办学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与法院、检察院等政法部门和知名企业开展多类型、多专业定向订单式培养。学生就业率长期稳定在99%左右，毕业生双向选择到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各区人力社保局仲裁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首都机场、律师事务所、北京极佳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德威控股集团、新华网、人民网等单位就业，均受到好评。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哈。 嗯，好，刚才我们从这个片花当中已经大致了解了咱们这个学校哈， 嗯， 和这个政法、行政以及安全等等行业相关的。 对，是。 嗯，大致的这个就业方向其实已经明晰了，但是属于咱们学校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请关主任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刚才那个片花呢就讲的比较那个平均，比较笼统，我呢来把那个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嗯，划重点。 对。首先就是第一个，肯定就大家都关注的，我们学校是一个公办的全日制的这样一个专科院校。那么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北京市教委，一个是北京市委政法委。所以就特点很突出嘛，我们肯定是依靠这个政法行业，所以这方面有一些就业的优势。我们学校是北京市首批的那个示范性高职院校，同时也是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系统这个指定的司法辅助人才培养基地，这个刚才也都提到了。那么我们学校现在有五个系，就是经贸法律系、应用法律系、社会法律工作系、安全防范系和信息技术系。就听这个系的名称也能听出来，就是以法律类的专业为主。那么咱们目前建校到现在大概培养了有3万多名毕业生。那么咱们现在北京市法院系统的70%以上的书记员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所以这就是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依靠这个政法这个行业立足北京，面向社会培养这个学生。 好，这是咱们学校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和优势哈。那今年的这个在京招生计划， 我们今年在京招生一共是484名。在咱们这些专科院校里应该算是计划比较大的。对对对， 484人。 然后就文理大概各占一半吧。 好。具体有哪些可以报考的专业呢？刚才您介绍的是五个系，相当于是大类是吗？ 对，我也分类说一下吧，因为可能后面还要谈到详细的专业。我们这400多计划呢一共是20个专业，那么它大概是分成3大类，就是法律类算一类，计算机算一类，这个安保安防算一类，另外也有一些传统的，比如像文秘啊、社区管理与服务啊，就这种传统的专业也有。所以就实际上学生可以选的范围还是挺广的。那么其中这个法律类和安保安防类肯定就是我们学校独有的一些专业。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捋一捋咱们这些专业了。那首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平台上一个考生的提问啊。 哎，好的好的。 快乐的鱼很早就开始问了啊，在节目没开始之前，看来是立志要考咱们学院了。 很关注啊。 对对，来，咱们看第一个问题，他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安全防范技术和国内安全保卫两个专业，都是机场的订单班。 对， 这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和首都机场那个合作就是设置的两个专业。就是它是就业岗位不一样，安全防范技术它就是叫什么安全防范技术，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它主要是做技术的。那么航空国内安全保卫它的方向是航空安保，那么他们主要都是面向机场的安检啊、地勤啊这一类岗位。但是分工不同的就是国内安全保卫它主要就是面向安检这个岗位。那么安全防范技术它可能就是做这个安检设备维护什么这一块。所以就是他们可能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但是岗位不同。 更偏向于这个安全防范技术，更偏向于这个 技术对对，包括什么航空器维修什么之类的都有。 好，他说这个是机场的正式编制吗？这个能？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其实是和首都机场他们专门有一个服务公司合作的。那么这个服务公司就是为机场提供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应该是和这个公司来签订合同啊，不是机场的正式编制。 好，第二个问题，就业单位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区的公证处，分别对应的是哪个专业？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这个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有一些考生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只有学这个专业才能去到这个岗位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现在通常是一类专业，然后面对一类岗位。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我们原来是有一个法律事务专业是知识产权方向，这次没有招生。但实际上除了这个专门的知识产权方向的这个专业，像我们的法律文明专业还有其他法律类的专业，每年也都有毕业生进入到咱们这个知识产权局，还有各个区的公证处这样。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针对某一个专业。 对，它是需要法律类专业的毕业生。 只要咱们报考这个法律类，其他的这些里面 面囊括的这些专业基本上都可以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好，第三个问题，专升本的国内对接院校是哪里？ 专接本我们学校对接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应该大部分那个专科院校应该对接的可能都是联大。 可能他还考虑到这个国外只出国留学这方面打算哈，他说这个国外的升本或者是升硕有院校吗？ 国外是这样，也有，我们有一个专业叫法律事务专业，它的那个方向是叫中澳合作商务法律班。那么这个是我们和那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 TAFE 北悉尼教育学院合作的。这个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有考生也专门问到了这个中外合作的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我们就是也是有大概60%-70%的课程吧，都是外教来上，用的是对方的教学模块。那么如果他的这个模块课程你全部都合格，雅思成绩也合格的话，是可以继续到国外去深造的。那么你在国内修的这些学分是算数的，然后到后面国外呢把相应的学分修完了之后，就可以拿到对应的这个本科的学历和学位。 大概这个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是前几年？ 没有，我们不是说三加几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我们这个班这个专业，就这个中澳合作商务法律班这个专业是国内的一个专业。申请国外大学的这个是看大家自己的情况，比如你家庭条件还有你本身的这个外语基础水平都达到了，你可以自己去申请。那么学校呢，因为跟国外的学校有合作，我们也可以协助你来申请这个到国外去就读。 因为我看这个法律事务它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哈。一个是这个， 它应该是有三个，它应该还有一个律师事务方向。 然后这咱们这个中外合作的这个班和其他两个班相比哈，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特色吗？ 就是它主要还是因为是叫中外合作嘛，所以它实际上还是以这个叫什么，以这个第一个是以这个商务法律为主，有一部分这个商务知识，另外就还是比较突出这个外语教学，因为它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所以它的学费相对也高一些。普通类的专业学费是6000元，这个专业学费是13000。因为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他们有一半以上的课程全部是外教来授课。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快乐的鱼，他说，具体这个排名是多少的院校，他指的是国外的。 这个我们就没有具体统计过，因为他这个排名可能还不一样，咱们这种是属于专科院校。那么他对接到国外的这个就是首先他这个北悉尼这个教育集团，就他跟我们合作这个学生这个完成学业之后取得的文凭是两个，一个是咱们学校的这个大专文凭，一个是有一个澳大利亚 TAFE 北悉尼学院叫工商管理文凭。它实际上讲的是他完成这个课程之后取得的一个合格的这个证书。所以这块不涉及到这个学校排名。当然了，就是如果他到国外再继续读到那个本科的学校里去继续读书的话，那些学校应该是有排名的，但是具体怎么排名这个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他对这个单位的正式编制非常执着啊。他说哪个专业对接的最终单位是正式编制呢？ 现在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就特别明确的回答。这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目前咱们的专科生，尤其我们对接的一些单位还比较特殊，比如像法院啊、检察院啊，还有机场，包括航空公司。那么他们实际上除了检察院之外，其他其实都是有这种合作的这种代理公司。那么学生是跟他们来签这个合同。那么有编制呢，就是要看比如当年的就业情况，有一些单位可能他在招聘的时候会提出我们有正式的编制。但是大部分就咱们现在社会上的情况，大部分的这个编制应该都是需要你通过参加一系列的考试来实现。比如说像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那你首先肯定是要有编制的话要通过公务员考试，比如说要通过司法考试，等等，有一些比如他们还有转编的考试，你要通过这些考试才可以进入。而且这个有编制这件事情不是说咱们学校学生一毕业之后你进入这个单位就可以有，即使你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其他毕业，对，你要进入这个单位的话也要通过他的考试才能取得他的编制。是这样的。 好，非常详尽的回答了快乐的鱼的问题哈。那么咱看接下来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咱们先点一点吧，就近年新增的一些专业或者是北京考生报考热门的专业给咱们推荐一下捋一捋。 好，我先把那个新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继续为我们解答。刚才关主任在上一时间段给我们介绍了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哈，空中乘务，对于这个身高的要求男女都非常高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这个录取的这个原则进行报考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推荐一下北京考生近几年比较关注的报考的一些热门专业吧。 啊，热门专业这个刚才就是在讲到我们学校特点的时候也讲了，我们本身是法律类专业比较突出。那么最近几年报考比较多的，像比如法律文秘专业，方向是法官书记员。那么实际上法律文秘这个专业我们2000年就设立了，当时是北京市高法指定我们为他们培养书记员，所以成立了这个专业。那么到现在也有将近20年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咱们北京市各级法院培养了大量的书记员。另外还有一个专业是叫司法助理专业，它的方向是检察官书记员。那么听他们的专业方向，就其实可以了解到它的方向主要就是北京市的各级检察院。这是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专业吧。另外还有一些其实算是比较传统的专业，学生报考也比较热。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就业也非常好。像我们那个现在和那个各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有就是各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都有合作，每年都有很多毕业生到这种地方去就业。第三个传统的专业，第四个传统的专业应该是计算机类的，叫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我们的方向是网络攻防和安全渗透，那么它主要就是学网络安全设计啊、维护啊，还有包括就是防止什么黑客入侵之类的，就这种。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计算机类的专业。每年报考的学生还是挺多的。而且这个专业的师资应该也还不错。再下来的那个专业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内安全保卫专业，航空安保方向，航空安保这个叫什么首都机场班，还有就是安全防范技术专业，也是一个首都机场班，它的方向是民航安全防范技术，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 好，那这些热门的专业啊，会不会在分数线方面要稍微高一些呢？ 就说到录取分数，实际上对于北京的考生不存在这个担心分数的问题。那么北京咱们最近几年专科录取采取的是这个三科成绩的这个作为这个分数的录取分数线的方式。那么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只要达到150分，就都是可以被录取的。这是近几年啊，今年因为还没有公布，但是应该也是跟这个差不多。所以实际上考生完全没有这个比较担心分数。 好，我们看到这个帅哥之帅，他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有的是需要三科的成绩，但是有的是需要全科的成绩？ 实际上专科没有专科录取，我刚才也提到了，专科录取咱们北京市采取的是叫高加会的方式，也就是高考成绩加会考成绩的方式。那么高考只采用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会考是指就是你报考不同的专业，那么不同的专业应该是有2到3科的会考科目的要求，就除了语文、数学和英语之外，其他的会考，那么根据专业的不同特点，可能会有2科到3科会考要求。一般来讲，成绩就是达到 C 就可以了。 可以去对照一下哈。 对， 每个专业还都不一样。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刚才也有微信网友问到这个就业方面的情况。因为咱们也是校企合作，咱们这方面为学生搭建了哪些平台呢？ 这个实际上刚才也提到很多了。咱们学校设有专门的这个就业创业指导中心，那么主要是负责学生的这个就业。我们就是除了就是常规的这种大的合作单位，比如像法院啊、检察院啊、首都机场就这种，那么肯定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专业，肯定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合作的企业和单位。每年我们都会为学生组织双选会，然后把这些企业请到学校来，学生和这些单位和企业面对面的双向选择，这样就是就业的机会很多，搭建的平台也很多。 好，相信很多家长会关心，如果孩子入校之后，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伙食怎么样啊，或者是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我们住宿就是标准的学生公寓。 六个人一个房间，每年的住宿费是900块。那么伙食呢，就是根据个人情况吧，学生自己会有一张那个饭卡，就校园一卡通，就是自己充值。伙食整体水平还不错吧，因为六月30号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刚办了一个中招的联合咨询会，兄弟院校的这个老师们去后来回来之后 都说好吃， 哎、对，反馈都不错。 好，不担心孩子饿着了，很多这个孩子是吃货哈，好，这个方面不担心了。住宿还有伙食都不错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三科成绩，还有其中一个这个空中乘务，它要求的这个身高，可能是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哈。对， 还有哪些在填报环节是我们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 其实对于志愿填报，就是只要大家掌握两点就好。第一就是不要关心你的分数，只要你够了150分，那么录取机会就是肯定是有的。那么要关心的是这个专业，因为咱们这个专科院校实际上我们是以就业为导向，你选了这个专业可能意味着你今后就要在这个行业里就业，因此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兴趣爱好还有特长这些特点。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会考科目之外，因为我们也有美术类专业招生，那么这个专业是叫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如果是报这一类美术类专业的话，必须要通过北京市的这个美术统考，就达到这个高职的这个合格线之后，你才可以报这类的专业。这个不光我们学校是这样，报其他学校也是一样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可能结束了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所以大家有相关更多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学校的，咱们近期还会为家长提供哪些咨询服务呢？ 今天是星期三，对吧？ 对。 那么在星期六的时候，就是七月十四号上午，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咱们北京市公办学校的联合咨询会。实际上我们在那天上午一共北京市是有三场咨询会，我们学校是算南区。那么除了我们学校之外呢，在北区，也就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昌平校区，还有东区，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东坝校区，我们三个地方同时举办这个北京市17所公办高职院校的高招联合咨询会。就是如果考生和家长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就近前往。到时候呢，就是这17所学校的老师各个点都在，那么你有问题就可以到这个学校去找老师面对面的去得到答案，去了解。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管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建校于1958年，是国家首批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是全国百所高职师范校之一，是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单位，是全国首批百所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院校之一。学校率先启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改革试验，是首都职业教育的排头兵。学校积极探索了产学一体、实境在线、能力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上突出高端和创新，构建了订单班、职业教育分级制、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出工学结合的教学体系模型，系统设计课程体系，实施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构建基于职业技术技能和能力目标的课程体系，从职业出发，系统设计、平台递进、模块并行、通识贯通、工作导向的课程结构，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基于职业技术技能能力目标的课程体系，实现职业素养、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程并重培养。多年来坚持聚焦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设有机械与电气类、汽车与交通类、艺术与设计类、电子与信息类、食品与生物类、经济与管理类6大类44个专业，实施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教育、成人本科学历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建校以来，已累计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10万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王处，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哈。有很多家长关注咱们学院的这个师资力量是怎么样的，请王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我学校现在我们拥有一支600多人的双师型的这个教师队伍。那全国优秀教师呢有5人，北京市优秀教师有21人。近年来呢，引进博士学位新教师50人，聘请外籍教师38人，选派123名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到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等院校进行研修学习，培养优秀教学团队23个，新增市级青年拔尖、青年英才、教学名师、执教名师等优秀人才31人，新增专业创新团队3个。我校连续4届在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得1等奖。 好。微信网友大兔子说，孩子在校的住宿条件、学习环境怎么样呢？ 我们学校呢，住宿条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是六人间，我们是六人间，上床下桌啊，室内有空调。我们学校是宿舍楼一共有7栋啊，5层，5栋矮层，然后有2栋高层啊。对于咱们的食堂，还有我们学校有2个食堂，食堂的就餐环境也比较不错，然后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哈。就是还可以说得过去。然后图书馆和食堂、体育馆、游泳馆应有尽有。我们的操场呢是橡胶跑道。北京市第54届大运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好，这个食堂比关主任这边的好吃吗？ 大家可以去试试。 应该各有特色吧。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学校，因为还设有这个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哈。这方面挺新颖的，请王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初衷是什么呢？ 这个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啊，我们在设立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是职业院校，然后以这个培养学生的这个工匠精神，然后打造呢咱们就是这个专业的教师团队啊，提升咱们的整体的这个教学水平。咱们这个这些大师还有各位教授啊，在这个参与学习和完成就是北京市或者国家的重要课题的同时呢，既能提升我们教师这个教学的这个能力，然后又能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也得到锻炼，使我们整体的教育教学的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 那学生进入学校之后怎么才能进入这个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呢？有没有什么条件或者说门槛？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啊，要想进入到这个大师工作室进行学习，肯定咱们要品学兼优，这是首先了。那么咱们这个在选拔进入到这个这个相关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有相关的政策，然后进行选择。总之呢，我们记得我们的学习成绩在前面，肯定就会优先一些。 好，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请王处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后有一条消息还是需要提示给大家的。2018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的录取工作正在展开。那2019年的高考生已经开始要准备起来了，这个暑假。所以每年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是吸引很多考生关注的。那么如何进行自主招生的准备呢？有很多这个学生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哈，比如说是不是参加自主招生都必须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的奖项，或者说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就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面对这种诸多的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将特别的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以及学业规划的大型公益讲座，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请您提前的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王处长您好。 您好。 这一时间段我们再带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咱们这个国际化教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因为这个国际化教学也是咱们学校一直重视的哈。具体包含哪些课程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啊，我们学校呢引入以哈卡等多种国际化职业人才培养和技能认证的这个体系，与国际知名的企业合作，建有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思科网络学院等，与德国、英国合作组建了中德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英国汽车工业学会职业资格认证中心和电子信息技术考试中心等七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引进呢13个国际职业资格标准，接待26个国家和地区94个团组1000多人的来访，派出国安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国外进行培训访学研修170人次，选派268名学生赴外国学习和实训。 您觉得引进这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际化的教学对于咱们学生来说哈有哪些提升呢？ 对于学生来讲啊，因为咱们学生呢他从我们学校毕业之后啊，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走向国际出国然后继续进修的一个这个想法。我们引进了这些国际化的元素啊，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讲，对他们来讲也是提早的去了解国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啊，也能提升他自身的这个学习和学业，为他们将来再出去进行继续这个学习然后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就是说您刚才介绍到的也就会融入到咱们日常的这个课程当中来。 是的是的。 好，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的这个专业要和这个行业进行对接哈。 对，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确保学生能够不断的接触到最新的一些职业技术技能的知识哈。为了确保这个学生能够迎接这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咱们学校目前有什么新的举措没有？ 这目前是这样哈。首先从那个专业课程来讲呢，就是说随着社会的需求，然后咱们首都北京的这个发展呢，然后我们会对这个专业课程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啊。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师资队伍方面啊，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师资队伍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啊，包括我们教师啊这个下企业学习等等。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学生不断的接触到最新的这个职业技术技能这个知识提供相应的帮助。 往年咱们学校这个就业还有升学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于这个就业与升学呀、我们大致做了个统计哈。建校以来呢，已累计呢为社会培养了这个高素质人才呢10万余名。搭建了政校启航多元合作的这个平台啊，牵头组建了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和14个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校企合作联合体，学校与解放军火箭军、北京奔驰、地铁各运营公司、航空航天下属的相关单位、大唐电信、招商局、物流集团等等单位啊，建立了定向订单班，订单培养学生，占在校生的这个比例啊已经达到了40%左右。毕业生呢专升本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呢现在也在逐年的这个增加。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统计了近些年都是97%以上啊。今年咱们这个2018年毕业的一次性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7.77%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呢也都保持在98%以上。学校也多次获得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啊，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就业中心。 因为还有一条需要提示给大家，因为学校承诺为毕业生职业发展提供终身的学习和服务哈，这个终身的学习和服务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终身的学习和服务呢是这样，是我们这个学校领导提出来的哈。这个 终身的学习，指的是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嗯。 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从我们学校毕业之后，他可能在社会上，然后需要就是说继续去提升自己啊、包括学历或者取得相应的这个职业资格证书啊等等啊这些方面都可以回到学校，这个我们会就是为他们继续提供服务。那么这个在这个就业这块呢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只要是我们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不管你是专科毕业还是说你后续你继续升学，只要你是从我这里毕业的，不管毕业多少年，您在就业这方面有需求需要我们帮忙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嗯，哎，娘家真好啊，从娘家走出去，娘家永远敞开怀抱欢迎你。好，这个是咱们学生可以以后在就业方面的一大优势了，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王处给我们进行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于2007年7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组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开展学历教育。前身为1959年内务部干部学校，被誉为民政干部的摇篮。学院被批准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荣获国家技能人才特殊贡献单位、中央机关文明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示范专业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20多项荣誉。学院实行开放式办学战略，与120多家企事业单位、行业机构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实施全面合作办学、全程合作培养、全员合作就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学院与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余所高校建立校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定期开展师生互访和培训活动。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探索开设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周威。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一上来还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属于咱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色还有人才培养的优势。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的话，它作为目前就是国家民政部唯一的一所那个直属的公办高等院校，现在是唯一的一所。然后它除了开展学历教育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另外两个牌子，一个是那个民政部的培训中心，它是负责那个全国民政业务人员的那个业务培训，还有另外牌子就是那个民政部的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这块的话其实是就是民政业务这块的话，对咱们的专业建设的话还是有非常积极的那个指导意义。这一块目前学校开设专业的话有15个专业，然后都是涉及到咱们那个民政行业的。目前的话就是用总结的话说的话，就是那个幼老康顾这4个方面。像幼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学前教育专业，大家也知道国家目前就是放开了二胎，对这个就是学前教育以后的发展的话应该是有目共睹。然后老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学校那个首批的现代学徒制的一个试点专业，它的话就是得到了国家的很多的支持，目前的话师资力量也是比较强大的。它除了就是培养那个一线就是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之外的话，更主要的是那个对养老机构管理人才的一个培养。对。然后就是康这块的话，就是咱们的那个护理专业，还有那个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康复辅助技术，还有那个假肢与那个设计制造这一块。然后那个另外就是顾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也是我们的特色，现代殡葬技术管理。可能很多考生的家长听到这个专业，可能都有一些恐惧或者是 不敢报考， 对，不敢报。但是这个的话，就业肯定是，应该是200%保证就业。 200%。 对， 是 这个的话，对涉及到的那些就是单位的话，都是我们一些那个像公立的一些殡仪馆呀、陵园什么之类的。对对，他的就业肯定是有保障的。 所以说，咱们学院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基本上都囊括了哈。 对对对。 好，那么咱们分幼老康顾，咱们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捋一下。咱们今年先说一下总体的一个在京的招生计划吧。 今年在北京的普照计划总共是214名，其中文科是110名，然后理科是104名计划。 好，具体可以报考哪些专业，咱们可以再大致梳理一下。 哪些专业的话，其实这个根据考生的兴趣以后以及对他对职业的一些个发展期望嘛，我觉得。然后其实就我们前期自主招生的那个就是考生报考之后来看的话，北京的考生对于我们学校的话比较偏向于报考护理专业，然后学前教育以及那个康复治疗这三个专业报考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好，您刚才介绍到一共是15个专业哈，这15个专业北京考生都可以报考是这样吗？ 其中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假制专业就是仅限理科生报考，其他的话都是文理科学生都能报。 好，那接下来咱们重点介绍一下一些专业吧，比如说近年的新增的，或者说您刚才提到的北京考生报考热门的一些专业，咱们详细的给大家捋一捋。 好的，今年新增的专业的话有我们那个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其实这个专业的话也谈不上新增，因为它之前是在我们一个那个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组织管理专业下面作为一个方向来进行招生的。但可能觉得新设的专业可能在就是师资啊或者是就业上面有空白，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它之前是在那个另外一个专业的方向下面进行招生的，所以说它的师资跟就业都是有保证的。另外的话就是结合前期咱们自主招生报考热度较高的这个专业的话，像那个护理还有学前教育，因为刚刚也说了前期报考比较多，所以在后面投放的计划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在报考的时候也参考一下自己的分数吧。虽然北京的考生就是说上学的问题应该是不是大问题，但是选择专业这块可能还需要谨慎一些吧。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护理专业其实特别需要孩子有耐心哈。 对。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细心的一个活，所以这个还得根据，不仅要根据咱们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还要根据咱们孩子性格来慎重考虑一下哈。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橄榄之味，他说文科生和理科生报考同一个专业入校之后所学的内容有所区别吗？ 这个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一样的哈。 对对对。 学校的师资力量怎么样呢？ 师资力量的话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目前的话学院有教职工有335人，其中那个中高职称的教师占45%以上，然后有80%的那个教师的话都是拥有硕士及博士那个学位的，然后双师比例达到70%以上，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有一名教师荣获国家技能人才突出贡献奖，6名教师的话被评为北京市的那个教学名师，另外有2名教师的话入选那个专业带头人，2名教师的话入选专业创新团队，另外还有多名教师入选咱们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所以说这个师队伍都还是结构合理吧，然后素质优良，基础理论知识也比较扎实。 好，那么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18年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果儿他问了，想问一下这个7月份的讲座的情况，刚才我们也跟大家通知了，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遍，因为这个2019年的高考生已经开始正在准备起来了，所以说这个高校自主招生都是很多考生需要关注的。那么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呢？参加自主招生的必须都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吗？另外在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的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呢？所以面对诸多的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了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的大型公益讲座。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提早的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 400-600-5223。好的，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周威，周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专业报考情况。因为咱们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还有这个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探索开设了国际合作办学的项目哈，这方面家长比较关注，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目前的话这几个专业是跟那个日本的一个那个纯马医疗辐射大学有那个合作，目前的话是合作模式的话是2+1，就是在我们学校念两年，对，然后去国外然后上一年，双就是两个学校的那个毕业证都能拿到。对， 好，一勺会打菜了哈。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目前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有那个假设专业这块跟那个法国巴黎的那个阿勒贝特一个高等职业学校有那个就是留学生户外留学生的一个活动，项目，就是说这目前的话已经开展了2到3年了吧，应该是。对， 这个是怎么个模式呢？ 这个就是就是在应该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法国那边的学生已经过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这学生也会过去，跟他就是有一个就是学生的互派留学生的一个这样一个交流方式吧，就是说，每年大概时间的话应该是有20天左右，对。 好，相当于给咱们这个简历上又增添了一个经验哈。好，因为咱们学校是奉承这个全面合作办学、全程合作培养，还有这个全员合作就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机制，所以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也为同学们搭建了很多平台，请周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学校目前有三个专业是教育部的现代那个就是学徒制的一个试点专业嘛，然后是老年、殡葬还有婚庆，这个三个专业的话其实办好了学生的话入学以后就可以就是跟我们的就业单位签订相关的那个合同或者协议，就是这肯定是保证100%就业。然后的话也会有就是说每年的话会有两场就是大型的创人会，也会邀请到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比较对口的就业单位，然后来学校来跟就是跟学生面对面的去交流。对，这个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专场的那个招聘会都会有。 好，那对于这个升学情况来说哈，咱们这个升学率怎么样呢？ 升本，升本的话其实北京市的就是政策都一样，都是就是推荐就是升本嘛，15%的名额，就是说你在学校的话在你的专业就是综合测评的话能在15%去参加那个北京市统一的一个专升本的考试。对，然后我们学校每年的专升本通过率大概在85%左右，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哈。 对对对。 好，往年有没有这个录取分数线给大家参考一下？ 录取分数线的话这个有，然后文科的话去年最低是176，然后平均是那个240分。理科的话最低是164，然后平均分是212。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咱们入学之后会提供哪些资助奖励政策，比如说奖学金方面之类的？ 奖学金的话目前是3级吧，然后是从国家然后学院以及社会，目前的话就是项目的话将近有30项吧，然后最多的话一个学生能拿到20000多的那个一年的奖学金。然后我还想说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学校的话因为是民政部的学校，然后的话从09年开始的话就承接那个民政部的一个大连孤儿的助学工程，这的话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孤儿到我们学校就读的话免除一切费用，并且就是每个月发放生活补贴以及那个生活用品。对， 这是很好的一个福利哈，对于学生来说。近期那个会为家长提供哪些咨询服务吗？ 咨询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来电或者是来我们学校看看转转都行。然后的话就是本周六，然后我们那个关主任也介绍了，本周六的话我们也会到那个大兴然后那个朝阳以及昌平的那个三个咨询点，都会有我们老师专业老师去那个进行就是给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好，好，最后要通知大家一条消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7月14号我们的讲座又要开始了。18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那么2019年的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每年高校自主招生都会吸引很多考生关注。那么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参加自主招生必须都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吗？另外在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呢？面对诸多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我们在7月14号